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阴转多云，山区呢是雨夹雪转雪，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10度，最好相对湿度呢35%。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北风呢驱散雾霾，能见度改善，有利于交通出行，北风明显，气温下降，请大家注意防风和保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快到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哪儿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房子哈，包括最近这个房产的这种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些新鲜事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新浪乐居的北京资深的编剧郭云科。你好。 你好。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去告诉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这个直接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啊，最近反正就是大家观望情绪还是挺浓的哈， 是， 但是需求还是很多。买房的人呢，这个直接买房的人可能少了，但是看房的人还是不在少数的哈。那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像小柯最近是不是跑了什么样的盘啦，是吧？买房人都在聊什么呀？等等，先跟我们说一下呗。 是，咱们先聊几个新鲜事儿。像我们正常写东西，因为需要刷各个政府的官网嘛。然后之前我们是刷到就是燕郊的官网上面有一条消息，就是说通州要向大厂，因为北三线分为3个区域嘛，大概向大厂投资100亿，然后来 来兴建一些配套设施。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个新闻点，因为那为什么会选大厂呢？就写了一篇，大概其实分析起来，一是那边相对来说密度比较低嘛，人口也比较少，那空白的地方比较多，一张白纸好做书，所以说比较合理。另外呢，我就是写东西的时候看到，其实这个区域你今年的利好还是挺多的，比如说除了这个100亿，现在咱们自己搜微信搜什么都能搜到，还有比如像平谷地铁在它北边甩站了，这个甩站不只是大厂，就是穿了北三线，其他区域其实你也受利好。那么还有像京津城际，这个也是通了，对北三线也是好处，京秦高速也通了，您开车也方便。还有就是友谊大桥，友谊大桥通了之后，其实从北三线再往通州开，尤其是往比如新中心那边开就比较方便了。那这几个利好在，所以我就是算是个新鲜事儿。然后我上周末呢就自己去了一趟那边逛逛，发现其实售楼处啊之类的也还不错，就是人也还挺多的。我自己还看中了两个房型，反正最近在问。 所以可能基本上现在大家这个逛逛市场啊，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未来的情况走势啊等等哈，大家还是挺有这种干劲儿的。 对， 好，那我们看看就是说这些朋友是不是他们看完了之后会不会准备出手，就是现在这个时机到底怎么样啊？ 其实现在这个时机，你如果作为业内来说，包括最近其实很多新闻出了之后，比如说冷淡呀惨淡呀，其实如果你从业是超过5年的一个业内的编辑，你会对这个不是太有感觉，因为这意味着你至少经历过一个这个低谷的状态。其实你知道就是低谷完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以及很多编辑包括我，其实可能你是在某个低谷去置业的，那你相对的享受的利好你也感同身受嘛。所以说如果有朋友问我个人还是觉得刚需的朋友你买房其实没太大问题，既然今年你有好的机会去多逛多看，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一个呢？包括今年到下半年，尤其是到比如这个礼拜有一些促销打折的消息，大家网上也都能搜到，其实可以去看看。 行，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就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哈。你比如说现在好多的这种二手盘是吧，大家可能现在关注度还是比较高哈，因为新房确实这个地理位置什么的相对来说偏远一点。 对，像新房跟二手房其实今年就是讨论的都差不多。比如说咱们看几个二手房，像就还举新鲜事儿嘛，比如我周围朋友问我的，有一个朋友他是等于常年是在国外，但是他有咱北京人嘛，有房票。那他其实买了可能暂时不住，未来还是要住的。他几乎是看遍了咱们北京今年所有的新房二手房，新房的现金房基本都看遍了，然后也留了不少置业顾问信息，最后还是决定了通州的二手房。通州的二手房呢给我发了两个，一个是海棠湾，就是好一点的小区，还有一个呢就是稍微差一点的，等于它以前是一个政策房，后来转成商品房的，然后让我选。这里边中间呢大概差了几十万，那你户型稍微小了一些嘛，那我给他的建议还是你去买那个海棠湾。因为第一呢就是你自己，因为你长期你是要租出去的，就目前这个状态，那么你面对的租户其实稍微好一些，将来呢既然你要考虑自己住，那肯定就是这个社区相对来说对你也好一些，这是给他的建议。所以二手房来说目前来看成交，其实通州确实是比较热的一个区域。另外呢大兴，比如大兴，像今年如果说老看房的朋友其实知道南边的现净房就是新房很多，十几个。那哪边打折的楼盘比较多呢？新房其实也是在南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竞争激烈嘛。那竞争激烈其实你又分，比如说新房之间互相竞争，那么南边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二手房次新房也很多，尤其是四号线就这一条线上，比如说高米店啊黄村呀、西红门啊，再到远一点比如像清苑路啊，很多次新房，其实它的价格可能和纯新房差不了太多。那这些买房的人呢他又要考虑到这个层面，所以说南边这一部分房子它打折就会更厉害一些。 说了一个南边的对吧，然后还说了 南边东边 东边的。对，那还有西边， 西边其实也挺热闹的，西边其实现净房多，纯商品房也挺多的，二手房倒是二手房比较少。那西边这个市场咱们就聊一聊。首先呢从数据上来看，其实没少有人问过我，就是为什么丰台或者说石景山新房的价格还不如门头沟的高。那其实为什么呢？很简单，你的产品定位不一样。西边因为咱们空地比较少，尤其是石景山你很少看到有新房，那么刚需去选择的 这个机会就很少。那目前呢，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比如说沁山水或者山水，其实你论它的密度啊、容积率啊，它可能未必是个比较舒适的小区，但是它占着很好的资源，而且这个区域买房的，如果是刚需刚改的朋友，并没有太多选择，所以呢，它哪怕是到转到了二手房市场，其实也很好。包括你去看一些大的中介机构的成交数据，这两个小区它的成交一直是名列前茅的。那么西边就是可能丰台呀，或者是石景山，你看它的定位就是刚需刚改。那到了门头沟呢，门头沟这个区域其实虽然面积不小，但是平原其实很小，而且它常住人口20多万，二十多万对于咱们住其他区域的来说，相当于是一个大社区的人口。比如垡头啊、翠城啊，包括到了天通苑，你一个小区就十几万人，所以说这个区域相对舒适。而且呢，开发商拿地是在前几年，所以它的定位会是改善居多，改善那么类豪宅，所以它定的均价就会高一些，这是这个市场。那到今年呢，新房跟二手房就是比较热的，大家比较问的多的，咱们先说先进房。先进房丰台，像早一点的世贸的国风长安，这个是被关注比较多的一个，因为丰台5万多，在那个张一村那个地方。那么贵一点的呢，最近新出了两个，大概都一个是在西局，一个是离西局就按地铁算稍微再靠南一站。那么这两个呢，一个是金融街的荣府，一个是九龙仓拿的，之前叫依稀贵，一听就是一个很港范的名字，最近呢改名叫西城天柱，这个就比较接地气一点。这名字两个，一个是7万多，一个是6万多，就地铁的两站相差了1万，所以呢讨论也是比较激烈。这个是丰台。那丰台的新房讨论比较多的其实是偏改善的，比如说就是园博园附近的金鱼的西山甲一号，因为都是大户型嘛，很多的老人啊改善他会考虑那儿。那到了石景山这个区域，其实新房呢真的不太多，环宇天下基本上是纯商品房，它就它一个。另外呢可能就是现境房，五里坨有三个现境房嘛，远洋的、万科的还有绿城的。然后再到门头沟，门头沟又是商品房和现境房聚集的地方，商品房像万科的翡翠长安，还有绿城的西山燕炉，以及金地电建豪华晨，这个项目是快卖完了。那还有呢，与他们并列的是祝总，咱们北京老牌的一个国企盖的丽景长安。那他们几个呢是纯商品房，并且定位就是改善或者类豪宅的产品，那总价基本上没有低于800万的房子。那门头沟唯一的一个现境房在前几天也推出了，是金地做的华翠西山。那这个同样很吸引目光，因为第一呢地铁站旁边，门头沟的 S 线也快开了，然后第二呢又是唯一的一个现境房，就是价格比它同类的商品房要低了好多，无论是总价还是单价，这就是目前西边的一个情况。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不少啊，就是南边的、西边的、东边的我们都说了是吧？ 对，东边。 北边有吗？ 北边其实也有很多，咱们把北边分成就那先说昌平吧，昌平跟海淀分成两大块，一块呢可以有一个词来代替叫期待，因为咱们海淀从去年开始一共是出了7个现境房的地块，到目前呢一个真正拿证入市的都没有，定了案名的是海淀温泉镇、泰州雾村那三个楼盘，分别是葛洲坝的紫郡兰园、碧桂园的山雨湖，还有万科的翡翠云图，但是都没拿证。其实关注的很多，虽然说这个区域我们从地图上看它似乎很偏，但是呢它毕竟离西二旗的一些大型的互联网的总部是非常近的，所以那些员工呢会非常关注那儿。包括其实那些企业的陆续入驻，就导致那个区域像二手房，比如说保利的西山林雨，它的价格其实也是很坚挺嘛，现在已经6万多了。那么就这个区域是大家关注的，也目前也没有谁拿到证呢，只能说期待。那另外呢还期待的，比如说像四道口海淀那个天恒拿的一个现境的地块，虽然是8万多，但是位置好啊，基本上就是学校什么的配套都是很全的。前几天呢规划出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设计图，但是具体的案名啊包括其他的就都没定的，这个就是北边海淀的一个情况。那到了昌平呢，昌平目前已经推的现境房目前都在市面上在售卖，可能看到就是地铁边的，毕竟还是比如像中海的立春湖墅，价格受影响小一些，你毕竟地铁是个刚需嘛，但是买它的人很多其实也是昌平上班的，所以我虽然买那儿了，比如说我交定金了，就是私底下我的一些朋友去聊，他其实也还是继续在关注海淀那儿的。那 再往东一点到了北七家那个片区呢，两个先进房之间是有一街之隔嘛，是有很大的竞争，因为大家都是90平左右的房型，那一个是华润，一个是保利，大家也可以都选择一下。基本上北边就这样一个情况，到了北边东北边的顺义，那顺义因为先进房也就一个，就是祥云富，目前呢也是一个正常售卖的情况。 嗯，好的，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种各种问题哈。 嗯， 你比如说呢，有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卢沟桥小月苑房产，说有没有一些发展？反正卢沟桥那一片儿吧。 嗯，其实您问这一块呢，就跟像我们有一个网友，他其实是就问西山甲一号嘛，因为你们区域差不多。我对整个那块的概念都是差不多，因为本身就是京西的人。其实那块呢，你要是图它发展，就是赌这个区域的发展，您倒真不如考虑一下，比如南边或者说北边海淀要更好一些。嗯，那个区域它丰台和等于说和房山吧有相结合的地方，那个区域发展稍微有点慢，而且目前来看呢，对它利好的政策也不多。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地方不要抱着那么大的这个期待，是吧？ 对，但是呢环境很好，比如说就说我刚才这个朋友，他带着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们家是五棵松，有套老房子卖了，然后差不多呢想买一个8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房子给老人住。然后这个时候你看他带着母亲去了西山甲一号，其实你能看到，就是像刚才跟这位朋友说的，区域呢不是那么发展的不是很好，配套也不是很全，但是房子很好，出门呢又是公园，其实还带着母亲去了很多其他的那个就是小区，包括现在很多买房人去关注的，比如国风长安，这些都是很热的盘。你会发现最终他妈妈还是要坚持买西山甲一号，就是因为舒服嘛，西边其实你出门有地铁，背后有公园，所以是买房一人一个需求，也看您自己是什么诉求。 嗯，没错。好，来看看东海北京的问题，说请问一下丰台火车站扩建好以后会对周边的房价有一些什么样影响吗？ 嗯，肯定是有影响的。首先丰台火车站就是目前这些新的火车站，第一呢它规划都会比较的好，第二就是我记得丰台火车站它应该是能和就是雄安新区这样去有一个对接的，所以肯定是有影响的啊。但是短期，因为咱们看北京，就说几个大的利好吧，通州是一个，副中心，然后发展大南城，这是一个，那么雄安呢是一个，北边呢冬奥会，这是一个。那其实冬奥会牵扯到的就是高铁的兴建嘛，这么看起来就是雄安这个政策呢偏远一点，所以说你说对这个区域拉升有多大的利好，我觉得可能还是在更远一点，比如说对比发展大南城，对比大兴和这个丰台火车站兴建完了之后对于丰台人民的影响，那其实还是发展大南城它在眼前更多一些。那如果发展大南城跟通州副中心比，那其实似乎呢副中心就更好一些。 这个东港北京还说了，金融街那个荣府就在我们家门口， 是吧？ 我看着他们正在施工呢，看着真眼馋呢。 那其实荣府呢，就是你也可以参加一下讨论啊，咱们可以互动一下。比如荣府6万多，然后荣府呢再往北一站到了西局7万多，这都是政府给的限价房的价格嘛。就很多人探讨到底买哪个。然后呢，基本上我目前看到的一半一半。然后我也很想知道您的看法，就是可以这网友可以继续的跟我们发一发。 对，可以想一想到底哪个，就是你选择这个是为什么，选择那个是为什么，是吧？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 对， 那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上面的一些事情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候把您的电话、姓名、房子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下面再来说一说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鲜事儿哈，这个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有，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是不是到年底了？反正到年底，第一我们工作稍微清闲了一点啊，就是我和周围的朋友可能看房的这个频率有点高， 有时候可以聊一聊了。 对，就是最近去售楼处遇到几个新鲜事儿。首先呢，就是我一朋友他是前几天去交首付去了，交首付之前，因为咱们公积金不是9月份出了一个新政嘛，就是出了之后你可能公积金能贷多少钱要看您工作的年限，我这朋友是个90后，就贷不了多少钱。后来呢得到的那个答复是出了一个细则，就是说虽然新政是一刀切的，比如9月10几号，但如果您的首付是在这之前交的，那其实您还算是就是按照老的，你可以贷到120万。其实我们觉得这细则挺好的嘛，就是我朋友就是被惠及的这一批，对吧？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呢， 点儿赶得正， 对，点儿赶得正。然后第二呢， 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他去的也是这个楼盘，我具体不说是哪个。然后他是去问，因为这个楼盘他南边有一个大的医院的规划，所以说是想给老人买。想给老人买呢，就是说到接力贷，其实接力贷这个产品呢，也是一个就是合法的银行推的一个产品，但是你能看到它有点宽松了。以前就是在几个月之前，我朋友去问的时候是70岁，就大部分商业银行划定这条线都是70岁。那对于咱们贷款人来说意义不大，其实你还款还是比较高的。现在你再去售楼处问，有一些售楼处就是合作的银行都是很大的商业银行，85岁这条线要调高了，那85岁就很好了，你基本上就能最高你能贷25年嘛，对吧？ 是，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之前不是降准嘛，其实也降了几次准了，你还是觉得银行它的就是你能贷款更容易一些了。一方面其实接力贷这个年限调高就是说明贷款更容易，另一方面呢，从具体的办贷款来看，比以前审核要稍微松一点了，对于流水啊，对于什么的，就是这也算是一个新鲜事儿。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几个最近看的比较好玩的楼盘。比如说前几天我们去东四环看了一个楼盘，因为我自己最近也在考虑买房嘛。东四环大练坡地铁站旁边有一个很小的楼盘叫朝青之柱，这个楼盘其实在几个月之前就推了，但是现在呢还在售卖，所以就去看了一下。第一呢，离地铁站确实很近，就200米。第二呢，其实优点也很明显，首先就是这个区域然后离地铁站很近，一个纯大户型社区，它一共是3栋楼嘛，2栋高的，1栋矮的。矮的就是110平的洋房，一共16套，后边那俩都是140平的楼房，算上现在优惠差不多是73,000，精装修，北京城建开发的。你就觉得这个区域其实还不错。那其实还不错呢，你得看跟什么对比。首先你跟现金房对比，现金房其实也是一个新鲜事儿，在2周之前出了很贵的2块地，对吧？在东北五环外崔各庄，首开和金地拿的78,000到82,000的， 那是挺贵的。 对，你要是，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以为是比如说低密之类的，也不是，容积率3.0。你如果那个比，你再看东四环大岭坡地铁站旁边73,000精装修，就还挺好的一个小区。但是呢，而且它的位置，你说向东，比如说向东再坐6号线2站地到长营了，长营就很方便了，比如像长营天街什么的，你购物啊生活都没问题。你像西1站地长营大悦城，那也是。如果说到工作这一方面，你像再向西呢，你其实够到 CBD 嘛，东三环。你像东呢，其实通州副中心你也能够得着。所以呢，区域似乎没问题，但是你也不能光夸它，你再说它缺点。缺点呢也是一样的，你既然向东向西都够得着，那其实两边呢都有不错的次新房，6万多，似乎呢就有很多的选择。第二就是这个区域大练坡这小块本身它生活配套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也是有些人去踌躇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楼盘很好玩，就你可以去看几个点，因为它售楼处人很多嘛。就是你自己记一下，比如第一个好玩的点，精装修，它的精装修有点不同，装配式住宅，有点像日本那种风格，就是跟乐高积木一样 啊， 对，那样的。对，然后你可以请置业顾问带你去看看，它有一个展览馆，就是展览它这些建筑是什么样的，就很好玩，就像进了一个积木盒一样。另外呢，就是你它的样板间其实一共有4个，因为它户型其实您可以说就一种嘛，因为另外一种就16套。那一种户型呢有一个交房的样板间，其实还有3个，就是它给了你一个创意，就是你可以把它装成什么样。因为装配式住宅意味着你虽然140平，但是你们家里几乎没有承重墙，就2小座承重墙，所以说你这个等于是个140平的大空场。然后如果你开发商交房这个你不满意，其实可以随意改，他改了3种，那3种户型特别好玩，就是这个样板间可以去看看，就可以看到其实一套房子可以满足整个全龄化的这样一个需求，可以怎么设计，就这2个点如果您去的话可以逛逛。 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刚才说到了就是可以去逛一些不同的这种样板间，其实我觉得有时间去看一看这些样板间也挺有意思 的、 能给到大家很多的灵感，你知道吗？ 对， 我就其实特别喜欢看这些样板间类的。 对，他的那个样板间给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一个是3口之家嘛，然后有一个很重视儿童的，比如你一进去哇一大面的黑板，就儿童可以随便画。 随便画。 对，还有一个 个呢是老人的一个样板间，你可以看到从比如插销的设计都是低的，到卫生间的各种扶手马桶的设计会觉得很用心。虽然说实体交房不是这样的，但是你想到哦，原来生活有很多种选择， 对 吧？ 你可以有时候我经常就会样板间拍一些照片， 对， 你可以留下来，然后到时候等你自己在装修的时候你就可以按照这个东西来走啊， 是的， 还是挺好玩的。 对，嗯， 那刚才呢这个我觉得说了一些比如说有意思的一些房子之外呢，我们可以再聊一聊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新鲜事儿吧。 对， 还有一些什么跟我们来分享。 对，其他新鲜事儿咱们说价格吧，因为价格最敏感。 对，敏感。 对对，然后咱们说说南边的这些限定房啊，还挺好玩的。首先就是很多人都说买大兴，其实买大兴呢，大兴也分好几个区域，咱们就按地铁把它先划成三块，一个是四号线，一个是八号线，一个是亦庄线。你会发现虽然大家都在竞争，但是价格战打的还是挺不一样的。首先呢说四号线其实有一个楼盘是非常在整个南城十几个楼盘里边价格非常坚挺的，它是在西红门等于西红门和高米店之间吧，也金地的一个楼盘。然后这个楼盘应该是目前我看到了唯一还没在打折的，因为前一阵我不说朋友去买吗，他买完我看那个价格就没打折，顶多是就是给他让他有了更多的选房机会去选了一个自己不错的房子。那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这个区域第一十九号线南延的地铁马上就甩到门口了，你门口有条地铁。第二呢南边有一个医院。第三以前咱们买房是说京开高速买西不买东嘛，因为你配套在西边，但其实呢东边就论就是这个金地这个房子在的位置，它其实很干净，就是周围呢还有很多可以兴建的一些点，而且它离西边最大的一个配套就是汇聚还有宜家其实都很近，这是它比较坚挺的一个原因。而且它自己产品也是，因为我自己是金地粉，我买的就是我是金地的业主嘛，你能感觉到就是你第一次买房23、24岁的时候，其实你买期房是有一点点赌未来的意思的，你看的是图纸嘛，而且你那会儿很小，你不太懂得考虑其他的东西。那你实际交房，哇，你看到是跟图纸一样，包括未来的配套其实目前也都实现了，你会觉得哎，选择这个开发商会很放心。很多人他其实买，为什么好多开发商他有老带新，就是因为可能业主信任他，这是第一。那么再说就是同样一个四号线贯穿下来，就会发现再往南就不是了，价格很激烈，有的最多的像刚才就是节目底下咱们聊有均价降了7000块钱的楼盘新房，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区域就不一样了，就是次新房可以选择的太多了，而且价格也差不多，这个时候新房似乎就没有太多优势。因为次新房按理说以前也占到了很好的地段，就目前地段其实不如以前的，这所以呢就是南边比如四号线你看到是这个情况。到了八号线迎海区域呢，这个区域就很好玩，像八号线贯穿的话，首先就是到了那个迎海的倒数第二站，是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就是倒数第二站这边有个楼盘，这个楼盘呢主推的是南城的那种叠拼精装修的叠拼，目前呢其实卖的一般吧，然后但是呢好在因为它跟其他人有差异化，所以还在卖。然后到了迎海这个片区就很好玩了，就是这个区域首先它不大，其次在不大的区域里呢，其实业态是非常多种多样的，首先有回迁房，其次呢经适房、公租房，包括限定房有两处，而且这个限定房呢不光是刚需的，我看最近还在盖别墅，然后还有共产房，就都在这样一个区域里。所以说就是像业内的编辑他有时候很爱跑这个区域，就是因为你一下能踩到很多的信息。然后再到比如说亦庄线，这是大兴的第三个区域，这个区域买房的人其实一方面他的新房很基本上集中在亦庄河西区，那河西区最近有两个很好的教育的利好进来了，所以一部分人图教育，还有一部分人呢，咱们三城一区的那个积分落户政策不是出了吗，有一部分新北京人他可能会考虑到这个而选择亦庄区域。所以整个南城目前这个情况，虽然都说大兴，但是你围着五环这样跑一圈能看到多种的脸孔吧，就不一样。 嗯，好的，来看看这个大家发来的一些这个信息哈。 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会看到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新鲜事儿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新浪乐居的我们的资深编辑哈，郭云科。你好。 你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上半段呢是我们聊的有点嗨哈，聊着聊着时间就聊过了哈。所以呢，这个下半段呢，我们还是有什么问题吧，我们还是跟大家继续来这个分享哈。我们下半段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北京市住建委呢近期的消息啊，从11月12号起，市住建委将会同各区住建委、房管局，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组成5个专项的检查组，对全市已经入住的公租房项目进行一下专项检查。 是的，也详细看了一下这条新闻。首先呢，就是说这次真的十分严格。首先从分类上咱们看一下，这次检查呢包括了比如公租房项目使用监管人房的情况，人房就包括比如管理站入户检查情况是否按照标准的配备管理员等等。然后呢也检查技房，技房又包括比如人脸识别，比如门禁系统或者数据库等等。而且从力度上，这次其实少见的进行了实名的报道。咱们可以看一段，市住建委通过在官网保障性住房单元的曝光栏的这个栏目，曝光了存在违规转租行为的这些家庭的信息。这家庭的信息，比如说我摘了一点点，江某，我写的是江某，但是其实那个官网上如果您去看的话，是实打实的真名的。 嗯， 就是说江某比如绿城城园的租户，以4000元的价格委托给了某中介，这个某中介也是完全点名的。然后李某也是比如3600元转租，这些就是实名报道，我觉得还是等于说很严格的。那今后对于公租房使用监管的专项检查、日常巡查与严厉打击将形成常态化的进行。同时呢，政府也欢迎大家来进行这种就发现问题来进行举报。首先呢，其实您可以通过产权单位举报电话，其次呢像12345非紧急救助热线，这些呢都可以实现举报。 嗯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关于这个二手房的哈。说近年来啊，近来啊，这个楼市降价的新闻呢还是频频刷屏，即使你不那么关注楼市也会知道房价跌了。那楼市呢成交一片惨淡哈，说刚过去的10月份呢，北京二手房市场的成交量呢再次跌入了10000套以内。那这也是上半年二手房市场的短暂反弹之后，房价和成交量再一次的这个扭头向下。 是，就是刚才咱们也讨论了，比如作为一个业内从业人员，你超过5年了，对这些新闻呢其实你应该至少看过那么一次了，总有一个时段它是波谷的时段。那所以呢，最近其实我也在看二手房的信息，自己也在逛。那么所以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就是二手房说降价了，价格确实降了。那首先呢，哪三类社区它比较不抗跌，比较不抗跌嘛，它价格会下调比较快。第一呢，品质较差的老房子，你怎么判断它品质较差？第一就是它的物业费是低于3块的。然后第二呢，房龄是30年以上的。这些一方面是影响了贷款，另一方面其实它产品肯定是比较陈旧的嘛，所以说这类房子现在下跌的比较快。比如说石景山，由于区域内房源房龄较大，均价回调幅度也比较大，2018年三季度累计跌幅达到了9%。筛选了2018年三季度跌幅前10的小区，多数楼龄呢都在20年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不满2的社区，这个就不说了，因为您的成本会比较高。那第三呢，就是之前上涨较快的区域，那这个就要说通州了。通州因为之前政策利好，其实呢它现在是以12.6%的跌幅居整个13区的首位，但其实它之前涨幅也是超过了50%的。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三类社区目前呢是 跌价稍微厉害一点的。那其次呢，就有像我这样的人吧，就是现在在看二手房的，对于这些朋友呢也说一下，就是哪四类业主其实他比较好议价。这四类业主呢，第一就是在考虑换房的业主，那肯定是了。那第二呢，就是为了回笼资金，回笼资金不管用到哪些方法吧，他好议价。第三呢，就是出于其他经营方面的压力，他需要回收资金。第四呢，其实是目前的一个普遍的存在吧，就是受学区政策的影响。因为海淀区、东城区在多项划片政策的影响下呢，部分学区优势明显是弱化了，所以业主呢同意降价去出售。但其实您听到这个消息不要有那种捡漏的心理，其实它也没有。比如说海淀区某小区房源最后挂牌价是1000万，成交总价是900万，是有100万的溢价，但其实它并不构成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区间的人他买或不买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房山区呢在供1722套共有产权房，那今天呢从房山区的人民政府获悉啊，说今年嘉苑共有产权房的住房项目呢，已经取得了规划方案的复函，1722套房源将在也就是15号，哎，就是今天吧？ 对，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申购登记。 是，这个也是我看大家都比较关注，因为首先价格比较低嘛，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房子在哪儿呢？金林家苑是在属于房山区延村镇，但其实呢离苏庄地铁站向南1公里。如果熟悉房山朋友知道，苏庄地铁站它其实位于良乡嘛，所以这块地呢它其实是良乡和延村交界的这么一块地。另外呢就是一共有1722套房，而且都是精装修交房，房量也还不错。那户型呢，55到63平米的一居室一共是70套，79到82的两居室是504套，85到89的三居是767套，105到110平那种大三居呢381套。它户型呢也很全，满足了不同阶层的一个买房的需求。另外定价精装修26000。这个价格就还合理，而且 便宜哈。 对，您占的产权是75%，这个在以往的这些共有产权房里算是比较高的了，对吧？这几点呢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另外，其实房山区共有产权房目前推的并不多嘛。那么这次其实有哪些人是可以申请的呢？首先就是咱们房山本地没有房子的，就是房山户籍的家庭。另外就是在房山区工作的北京市户籍无房的家庭，以及所谓的新北京人，咱们房山区稳定工作的非北京市户籍的无房家庭。那您申购的时间呢，从今天上午10点到现在就可以了，一直到11月30号上午10点结束。 来看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下面一条信息呢说的是关于这个也是限定房的一个事情哈，说开盘呢以及销售售罄吧，这个期望落空了，说北京限定房呢开始进入了一个艰难的价格战的一个阶段。那近日呢记者也是走访发现，说8月份限定房入市以来热销的楼盘很少，应该好，他的词用的是极少，对，说去化率呢不达预期的滞销盘还是比较多的。那在走访过程中发现说，有的限定房的项目咨询客户非常多，销售员马不停蹄的接待，有的限定房项目呢销售中心则是相对一些冷清，销售员的接待客户也比较的热情，甚至事后还会推送一些交易信息来进行二次推荐。 是，像所谓的这个很快售罄或者开盘当天售罄呢，用业内话说就是日光盘嘛，当天就光了。那限定房里也不是没有，比如说你可以分成这么几类，地段特别好的，像孙河的瑞业府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然后呢地段特别好的包括8号线地铁旁边的银海府也是这个状态，还有就是特别便宜的，比如说22000，虽然在周口店地铁站旁边吧，22000价格呀，万科的还是不错，卖的也很好。那其他的呢确实不能到日光，但就像这个新闻里边说的，其实呢也分卖的好卖的不好。卖的好比如说像很受关注的丰台的国丰长安55000吧，你买丰台的房子，我上周末去的时候售楼处基本上是挤不进去的，就是好多好多人。那冷清的呢也有，其实呢过去几年北京大量供应的土地现在逐渐都开始形成房源了，那增加了这个供应量，而且呢其实第一是进入了限定时代，第二是进入了90平时代，大家都是90平的户型，所以同质化竞争也很多。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呢纯是市场来划分嘛，你的地段你的价格如果合理，那肯定就是卖得好，那相应的有一些呢可能就尴尬一些。 嗯，好，来关注一下下面一个事情哈。说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以来呢，长租公寓的这个租金贷的暴雷事件频发，不仅事关租客的合法权益，也折射出一些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时候公平诚信和业务规范的一个缺失。那专家也认为说，租金贷作为金融创新模式呢，已经明显跑偏了。那随着各地陆续爆发出来的租金贷的风险，那急需这个监管部门出手统一来监管，建立健全住房租赁市场的一个监管体系。 是，其实漏洞还真的很多，比如说你每月付的租金其实是在还贷款、或者说近期所谓的暴雷呢，就是杭州的御见公寓嘛，还是以前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品牌。那么这个公寓现在它倒闭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叫晋商分期借款合同一栏，你点开这一栏呢，就会发现晋商消费金融个人消费贷这个用户的知情书和一个合同。那这里边呢，借款人全部都是租户他自己名字的这个电子签章。那租客呢，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牺牲品。那维权追债呢，其实也面临着窘境，因为像刚才说的，租金贷的管理还存在空白，亟待呢监管部门去补充这个短板。但其实另一方面，我们看存在即合理嘛，或者它发生即合理，因为这个产品我肯定是不会用的。那我呢也问了一下我周围，尤其是90后，特别是95后，他去租房，有些人他第一，他知道，就是他完全清楚，因为我们做业内嘛，看新闻看得多，他完全清楚这些贷款是什么，他的利弊是什么。那么首先呢，他选择他第一就是大部分还选择就是北京这两家很大的中介公司他们推出的产品。第二呢，就是去权衡了一下，如果你用这个，确实房租会便宜，那你便宜的房租再摊到你的整体支出里边，就是比买理财划算，所以这些孩子他会用。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因为监管出现漏洞，所以不建议大家使用。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房子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进行报名，把您的房子的大概的位置和装修的时间以及姓名电话留下来就可以了。刚才我们上半段说到关于丰台啊，选哪个不选哪个哈、这位朋友动感美就说了，说我作为老丰台人哈，我觉得买荣府和西局的九楼龙仓地块的各有利弊吧。说荣府的南边呢是地铁十号线前泥洼站，北边呢有丰台的税务局和交通队，东边呢有12中高中部和恒泰广场，说这些都比较近。但是荣府旁边的泥洼路又比较窄，出行呢不太方便。说西局九龙仓这块呢，就离这个世纪委啊什么的，九龙仓离三环路啊又比较近，会比较吵。 是，就是我看到大部分人也是这样，尤其是老北京人啊、那他肯定还有一些人会倾向于九龙仓，因为他觉得虽然西局和泥洼离得很近，但是西局更方便一些。但是呢，咱们北方人就是实际上对于九龙仓的户型是不太感冒的，因为他的户型你一看设计就是偏港范儿，因为这是一个香港的企业嘛。然后我也曾就是探讨过，普遍的答复就是因为你地很小，在这个时候呢，你毕竟已经占到了一个很好的地块，所以港商的想法还是尽量实现比如说这个产品的最大化，就是多一些房子或者多一些选择。但咱们北方人呢还是喜欢那种南北通透方正的户型嘛，所以这就是南北的差异。像我个人呢，看到户型之后，我可能就会稍微放一放九龙仓这个考虑了。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的新的一个问题，说我说购买新进房需要注意什么呢？说动资有风险吗？动资什么意思？ 对，我其实也不知道动资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不是写错，是验资吧？ 他写的是动，是那个冷冻动资产的资 啊。知道，就是也是验资的一个方式。然后呢，首先说验资没有风险，就是基本上您只要不在开盘以后去交那个大定，在这之前其实都不太有风险。我自己认识的朋友，像刚才说的我那个朋友，他就是满北京的看房嘛，老是说排了好多卡，就是好几个售楼处他喜欢的他都去验资了，他为的就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那最后选择的是通州的二手房嘛。然后再说第一个问题，现进房你买起来就跟北京正常的商品房在资格方面是完全一样的，那只是说您买了之后房本到手5年之内不能交易，也就是说您从现在买房，未来7-8年您这个房子是不能卖的，主要是体现在这儿。那至于卖的时候，并没有像以往的这些政策房有那种什么增值税呀或者差异价呀，这些没有。 好的，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那我们下面来看看大家最近都讨论的些什么哈，还是也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对，可逗了。 来说说吧。 行，然后首先呢说这么几个。第一呢就是我不知道您这有没有人发现啊，因为我知道您平时也喝咖啡，我们群里好多人说星巴克涨价了，涨了1块钱。其实 因为很多学经济学的知道有一个口红经济，其实还有一个星巴克经济，就是星巴克它每调价一块钱，其实证明着就是比如说流动资金啊，这个市面上一些情况，这个是大家讨论的，因为也影响到一些买房嘛，以小见大嘛，大家都会聊。那第二呢，就是某个楼盘，咱不说是哪个，因为这个楼盘呢，它其实代表了一个整体的现象，就是北京在过去几年，限定房是一个较新的产物，在这之前其实出过限价，对吧？那限价的时候其实出了一些所谓的限价豪宅，比如你周边可能豪宅是10万，您8万买的这个豪宅，买完之后呢，到今年交房普遍都有一些质量的问题。那这就是这我们说的这个楼盘，以往呢看新闻很多质量问题应该怎么办，现在呢这个楼盘给出了一个官方的解释，我们群里讨论，因为我们群里有他的业主。然后比如说10月13号，这是官方的，就是10月13号给出的解决方案，10月20号前选择退房还是收房。那如果您选择，就是如果您不选择，就是默认收房。如果说您默认收房的话，如果说您退房的话，那给予业主4.35%一个标准的利息补偿。那么，约定20号是最后的一天，那到这一天咱们来看您到底退还是租，不是还是买。那另一方面就是到了11月4号，这个同样是这个售楼处又熙熙攘攘了，因为就是被退出来的这些房，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去争着买，因为你现在买，其实当时还是8-9万一个价格，但是现在新房已经11万了嘛，就等于说，还是挺有意思的。虽然你明确的知道它质量其实有一定问题，但是价格合理啊，或者说还是有很多人想去买的，那业主呢也是有点无奈，就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 对，然后呢刚才说豪宅，就还说最近新房呢，其实你看限定房有的成交比较惨淡，其实新房10万+的豪宅销售还是挺好的。到10月中下旬，北京比如金茂府、昆仑玉、喜盟一号院、太和西府大院，这些都已经陆续的拿证去可以售卖了。那这个四个项目里呢，有两个项目单价是超了9.5万，另外两个呢其实超了11万，这都是属于名副其实的豪宅了。那目前其实销售都不错，其中像昆仑玉啊、西府大院啊，基本上房源所剩无几了。你可以看到市场其实需求还在嘛，但是观望也在。 还有吗？ 还有就是最近其实我不知道您啊，我周围遇到尤其是小白问我最多一个问题，就怕买错，就是我肯定知道我要买房，但是我怕买错。 好多人其实挺纠结的，就是不知道我地方买哪儿啊，是吧，买什么样的房子好呀， 对 等等。 对，然后呢我就问他，你怕买错是意味着什么呢？那你就是不是意味着你怕比如说用了所谓6个钱包嘛，全家人的这个期望买了一个房子，结果买亏了。然后他说对，就是因为这个。那我就大概这么给他解释，我也分享一下。首先就是咱买过房子的人其实知道，就是我们按5年算，不存在说您今年买了一 A 房子是5万， B 房子呢也就都是5万买的，然后 A 呢5年之后10万了， B 还是5-6万，这不太可能。基本上都是可能 A 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它10万，但是 B 通常是7-8万或者8-9万，剩下1-2万的差别是靠它所在的这个位置周围的一些配套来决定的。所以其实呢，你既然决定买了，这就是进入了一个送分题了。在进入送分题以后就不要再纠结了，你唯一看的一点就是因为你刚需嘛，你到底哪个是你自己最能用上的。比如说咱们北边其实好多纠结的有这么几个楼盘，像领袖汇谷，然后还有那个京投银泰的西华府，不是那个官员乐府等等，就离得都比较近，价格比较接近，然后有的是现房有的是期房，反正就在纠结。那我个人呢会说我不太建议比如买 A 楼盘，因为 A 楼盘周围的配套不太好，但其实呢如果您就在那旁边上班，您未来几年买这儿就特别合适，因为几年后他们价差不会太大，但是你这几年用上了。拿我个人就我一个朋友的例子来举，在5年前他买房两个地方纠结，一个是东五环，就是长营那块可以买一个50平的小户型，一个是西南边可以买一个100平的大户型，然后呢最终选择西南边了，你发现 觉得还是买大的好，是吧？ 其实你最终看涨得也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呢都涨价了，比如200万左右，你有这么一个空间。但其实呢东边它的租金反而好啊，如果你这几年你租出去了，其实这是一个收入，因为它是实打实的你能拿到的现金。但是西南边呢它给父母用了，那 带来的这种幸福感，这也是没法用价钱来衡量的。所以就是您既然决定买了，其实这就是进送分题了，在此基础上考虑哪个自己能用到就买哪个，这个其实就不用太纠结了。 嗯，没错。好吧，这个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别再聊过了。 行，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哈。明天呢，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儿哈。大家其实特别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 包括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什么，也都可以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告诉我们留言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好，再见。